1842年，清道光22年。 18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8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泥基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西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宏。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就並不是1842探險隊，細良兄，你都是回到火星，地球很危險啊，細良兄。 怎會呢？就算是一條底褲，一張廁紙都有它的作用嘛。 其實我是一個演員。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是一個城寨的新節目，但這個新節目我相信都是創香港的，就是這個廣播史上的第一次有一個專門的節目。咁我哋呢個節目嘅英文名咧，大家睇睇先啦，俾張圖大家睇下，就係呢個英文名係乜嘢咧？咁樣 聖夜 ology 係啦，聖夜 ology 即係咩意思咧？使唔使解解話咧？ I will try my best， 盡我能力，大嬸。咁咧就大家見到咧，呢個咧就周星馳係嚟自呢個叫做破壞之王啊，係。咁咧就係單挑大師兄，咁咧就變成呢個鹹蛋超人。咁咧，我哋嘅節目咧，中文名咧就係叫做星星周星星同學會，英文名就係叫做聖夜 ology。咁聖夜 ology 咧就係叫做星夜學， 係啦， 即係翻譯成為中文叫做。咁就係香港廣播史上邊第一個淨係講周星馳嘅節目，係，即係我諗係前無古人，可能亦都後無來者噶啦。其實 係嗱，應該要多謝阿細良兄，即係。即接受我呢個提議啦，之前喺城寨一啲嘅通訊入邊咧，都有講到就話我哋嗰次咧就即食飯， 冇嘢做啊，閒談係啊，咁啊諗下咩新節目做， 係啦，咁啊跟住我彈咗兩句周星馳嘅説即嘅經典嘅對白出嚟。咁點解要研究阿星爺學咧？其實即周星馳嘅電影咧，而家一路都俾人低估㗎，我覺得。 可以咁講，我覺得如果嗱，我哋城寨一路以嚟都係想做多啲同香港本土文化有關嘅節目，包括係音樂啦，包括係呢個歷史啦，香港歷史啦，同埋同中國史嘅關係啦等等。咁就除咗時事節目之外咧，我覺得電影咧其實好重要嘅，香港人嘅身份、香港文化嘅底韻，可以咁講，我哋界定自己係香港人，更大程度上係通過流行文化，即係話通過流行音樂、電影、電視劇呢啲嘢。不是通過一種咩國族意識的建構，我覺得那樣嘢係虛無縹緲。而家很多本土派的朋友行嗰條路咧，其實是很難入屋的，其實真係 入唔到屋。 即係所以我哋就用一個更加直接的方法。你點樣界定你係香港人啊？我即係舉例啊。如果上述我哋頭先講幾句對白，大家估唔到嘅，你就枉為香港人啦。希俾幾張嗰啲周星馳嘅對白，大家估下先。這個就叫做香港人身份測試，如果你答不到的，對不起，你不是香港人。 是你這個節目呢都可以下回看到兩套戲先。 先看看第一張是什麼先。 是他高傲但是宅心仁厚， 他低調但是受萬人敬仰，究竟來自周星馳哪一套戲和誰說的？ 誰說的？這個都是一個很經典的， 這個不容易啊，誰說的呢？這樣是吧，那就是這個我們叫做香港人入籍試， 是 申请成为香港人，很多现在成为澳洲都要考试。 是啊， 那你如果申请成为香港人，我觉得那150个移民配额里面呢就要 interview 的，应该 是。 而其中第一条问题就是这样，究竟这个对白是来自周星驰的哪一套 电影，哪个讲到去哪里呢？如果你能够讲到那套电影出这个时候的贪曲的话，那你应该 100% 是香港人。 如果你能够搏埋下去跟住那两句的话呢，即刻给个这个 Band One 的小学。 五星不是五星， 不用哭 三星，即是 啊， 三粒星。 不用走搬去九龙塘，即刻有这个名牌小学给你读。好了，第二章给大家估一下啦。过了一关之后，哇！呢张就真系点读得？ 你系小李飞都个唔系小系小李飞都个小， 你系小李飞都个李，飞系小李飞都个飞， 刀系小李飞都个刀， 系小李飞都个刀。 呢张图啊，简直系一个装置艺术添。 系咧， 点读都得， 连头尾都可以。咁我先话细伦研究过，我哋出 T 恤都得喎，呢啲真系。 呢个得噶，呢个一个 graphic 嚟嘅。 系嘛，出 T 恤。 你睇下呢张图系咪一个 graphic 咧？ 系。 佢唔系一个对白咁简单。好啦，问题都一样，究竟系嚟自周星驰嘅边一套电影，同埋当时佢系同边个讲嘅？ 系啦，古装定系呢个现代嘅装扮咧？咁啊，俾啲 tips 大家，嗰套咧都系周星驰电影入边咧，系属于第三，应该第二或者第三最收得嘅电影。 好啦，成为香港人就过三关啦。 第三关 去到第三条问题，睇下你答唔答得到啦。 哇，呢度好难噶， 做咩啊？你爱啊？你爱要出声先得噶。你爱我俾你，你唔爱我当然唔会俾你啦。冇理由你话爱我唔俾你，你唔爱我俾你噶嘛？大家讲道理噶嘛？嗱，我数三声，你话爱唔爱咯？ 嗱，呢个我哋唔应该问系边套电影啦。究竟下一个动作系咩 啦？咁下一个动作系乜嘢咧？你一定知道系边个讲噶？呢个咁出名， 系呢个冇得顶啊！呢个 系啦。咁你如果过咗呢三关之后咧，第一你成为呢个周星星同学会嘅基本会员。咁成為基本會員之後咧，有啲乜嘢嘅 benefit 咧？就係每個禮拜咧就可以收睇呢個周星星同學會嘅節目啦。 係，我哋都研究過咧，就係話究竟我哋需唔需要喺呢一個周星星同學會嘅節目入邊咧播周星馳先生嘅電影來？我覺得唔需要，因為咧，如果你係 fans 或者你係自己有咧嚇，自己有用呢個字咁唔好意思啊，即係攞咗 D100 嚟用添嚇。如果你係 fans 嘅話咧，其實你呢啲片段一出嚟咧，你個腦應該會播翻咧嗰一刻。跟住即係嗰個樣貌情景或者個音樂咧，已經出咗。 嗱，我覺得咁嘅周星馳嘅電影咧，即係有好多個層次。係，對於我哋嚟講，已經係去到一個 cult 一個邪教嘅層次。點解咧？就係我記得我好多好多年前咧，係睇一套電影叫做《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洛奇恐怖晚會。咁大家都知咧，好多嘅重金屬嘅次文化咧，都係嚟自嗰套電影。咁咧，嗰套電影咧就係咧，啲人入到去咧，基本上係每一句對白都識背。就等於咧，我好多年前睇呢個 Pink Floyd 嘅 The Wall 嘅卡通片一樣。係咁咧 ，The Wall 呢套電影亦都係嘅。嗰啲入去睇嗰啲人咧，係識得跟住個對白嚟讀嘅。我諗周星馳喺香港普羅大眾，特別係我哋呢個 generation 嘅人嚟講咧，係唔需要播片嘅。我覺得 唔需要播片， 係破壞咗添。我覺得 係。因為你自然有一個影像咧喺你嗰度個腦會出現，即係我哋即係今日呢一集嘅節目咧，最主要就係話點解我哋要講周星馳？咁我哋又不如即係我哋頂成我哋城寨嘅精神，就係、是、無聊事咧係要認真去做嘅。 認真事就無聊 的。認真事咧要無聊去做。咁譬如講歷史啊，可以即係咁 用無聊嘅方法 用無聊方法去講啦。咁但係其實周星馳嘅電影咧，其實我調翻轉頭就係阿細良講話一個身份嘅認同。而家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課題。即係就算你話中學嘅通識科又好，其實即係香港政府都講話，哇啲人心未回歸，其實都係講緊個身份認同問題。咁我一定要講咧，就係睇一個哲學家叫即係阿圖塞 Say 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呢個世界要建立身份咧，其實有一種叫 ISA 或者叫 RSA 嘅方式。好多時係由官方去界定個身份俾你，譬如我俾張身份證你，喂你咪係香港人咯咁樣。哦，點樣去釐清你係一個？本土或者一個新移民啊，三粒星咯咁樣，一個身份喺度。咁但係咧，呢種通常建立嘅方式咧，都係失敗嘅。反而咩係成功呢？就係透過一個文化嘅載體。嗱，你翻去你唔信嘅話，你試下翻去 office， 即係你試下翻去 office， 你同啲同事如果係熟周星馳電影嘅。其實不需要多講的，你講第一句自自然然的人就會埋嚟。咁我成日都去猜想咧，就係話，喂，有冇可能咧，真係做到一個節目，或者咧做一個比賽，或者成立一個學會，好似《紅樓夢》咁樣，將周星馳嘅電影咧化成一啲嘅。即係分析社會現象，或者我哋以前就叫紅學啦，咁而家叫周學。 哦，呢個就係我哋嘅目的啦，就係啲無聊嘢就認真去做啦。咁所以我哋叫星爺學。 聖夜 ology， 我哋 咁嘅意思啦。咁啊，但唔係講笑嘅，我話俾大家聽，即係呢一個學科咧，其實喺台灣咧，我睇過台灣嘅大學嘅新聞傳播學院咧，係曾經成為呢個碩士論文啦，甚至係博士論文研究周星馳嘅電影。中國大陸嘅學校咧，亦都係當做一個嚴肅嘅作者論。作者論係咩咧？我哋寫影評嘅人咧，通常都會歸納，譬如希治閣，希治閣嘅電影就會係講嗰個。 佢嘅風格就係咁樣咁，佢嘅敘事方式就係咁。咁嗱，我相信大家眯埋眼諗下，喺香港曾經係所謂東方嘅荷里活，一個可以媲美於呢、這個即係、就是、印度同埋呢個美國嘅荷里活電影嘅一個咁嘅地方。有咩人你眯埋眼，你會覺得佢個風格係強烈到一個地步，係可以唯獨是香港人先至 make sense 嘅？我覺得周星馳係比起徐克啊、許鞍華呢啲嘅香港導演，包括杜琪峰都係啦，係更加突出。個原因就係因為周星馳佢唔係淨係一個導演，亦都唔係淨係一個編劇，佢甚至係一個演員，甚至嗰個係一個好清楚嘅 signature， 就係周星馳電影。係咪嗱？你話呢套戲究竟徐克呢一套《西遊記》同之前拍嘅嗰套講大陸嗰啲男女愛情嗰啲，基本上你覺得好似唔 consistent。很多時候一個導演的風格很受個投資者啊等等的影響，但周星馳電影永遠都有他很強烈的個人風格在度。如果你從一個影評的角度啊，用作者論去分析的香港電影的話，我覺得周星馳是第一個要處理的，反而不是那些嘅電影導演，因為大家都知道周星馳本身咧，你從不好角度去看他就是一個很牙炸的人，即是話他的電影的對白是他自己度的，很多場景是他自己度。即使個導演叫谷德超，叫李力持，或者叫陳家常都好，實際上那個都是星爺的風格。 係係，雖然而家我哋成日話去外國，咁你話你啊 ，Where are you from？ 咁我話 come from Hong Kong。嚇 ，Hong Kong，Jackie Chan 咁，咁就會知Jackie Chan 係一個標誌。香港嘅標誌。 喺日本同埋喺歐洲都仲。 但係嗰個係一個對外嘅嘢嚟嘅。即係你好難同一個香港人喺土生土長嘅香港人 冇認同 同佢講啊！你講你可唔可以講翻 A 計劃嗰、那個 對白咧咁 ？A 計劃， 我淨係記得佢喺記者會講嘅啫。我犯咗所有男人都會犯嘅。 啊，係呢、這個係 呢個唔係電影， 係啦死火。但係周星馳嘅電影咧，唔好話電影，佢之前做電影之前嘅做電視嘅時候咧，已經係即係突破咗個風格。我哋嗰陣時稱為叫做無厘頭嘅文化。但係你調翻轉頭就係無厘頭嘅文化代表咗乜嘢咧？其實無厘頭嘅文化代表咗後現代。一種即係話，其實對於現在嘅不滿，一種嘅 嘲諷 係嘛？甚至乎點解係周星馳咁？即係有啲文章都講話，喂笑片咁，你之前都有半斤八兩啦，都有呢、這個即係許氏兄弟許冠文啦。咁點解我哋唔講許冠文，唔講半斤八兩做到隻隻咁嘅樣？咁應該係要講周星馳先。 我覺得周星馳因為咧佢全面好多。我頭先講話，除咗周星馳本身，佢係一個導演、監製、編劇、演員集於一身之外咧，即係話周星馳嘅電影其實係周星馳個人嘅投射嚟嘅。雖然你話係一個集體嘅即係成果，但係咧佢差唔多係佢嘅意識形態灌注喺裏邊啊。咁所以咧，我覺得從一個所謂作者論嘅角度嚟講咧，處理香港電影嘅話咧，如果唔係講邵氏年代，譬如張徹啊嗰啲嘅話咧，我覺得就一定係要處理周星馳。第二樣，我覺得最重要是什麼呢？就是他那個的對香港文化那個觸及的範圍是闊過許氏兄弟很多。許氏兄弟你可以這樣說，他是將荷里活電影裡面一些橋段移植那個來香港的當時的社會背景。許氏兄弟早期的電影是相當貼人的社會，包括譬如半斤八兩啊、賣身契啊、摩登保鏢啊、天才與白痴啊、 鬼馬 雙星啊、雞同鴨講啊，基本上是跟香港當時的社會勞資矛盾啊，老闆怎樣欺壓這個員工啊，員工怎樣集體反抗啊，最後勞資和諧等等有關。但是周星馳的電影我覺得幾個層次是豐富過許氏兄弟很多，包括什麼呢？第一，在語言的層次，他是將廣東話那種的語言文化是發揮得淋漓盡致，這個是上接新馬仔衣秋水在粵語長片裡面那種的表演方式。第二，也都是個時代背景了，周星馳的電影包括無論是在他早期的作品用一個小人物行運一條龍啊，或者是這個新精武門啊，一路到這個國產007啊等等，觸及到中國政治呢，其實他的主題啊，我覺得是超越了許氏兄弟那種的格局，不是只是限於一個香港本土的社會裡面的一些處理的當時譬如打工仔啊和僱主的關係啊，即是他闊很多的，我覺得。第三，我覺得是什麼呢？就是對電影類型的那種的探索，即是在電影本身。許氏兄弟是沒有這件事的， 但你看很簡單，功夫很多人说不要看什么，其实我觉得功夫就是对功夫电影的类型的探索的。喜劇之王其实是自嘲，就是说如果一个垃圾蛋散 KDF 做僵尸做死尸都死不瞓巢，还要讲对白的，那就死 KDF、 嗯、 就是、啊、张柏芝对他的 comment 都是一个死 KDF。其实他就是用这件事来讲什么叫喜劇，是吧？你都是一个对电影类型的一个探索的。包括什么呢？就是到这个的国产零零七，国产零零七和大内密探零零发，零零发都是要。为什么没有打片？叶孤城一定是要靓仔的，为什么不可以秃头？为什么在皇宫上面打交？为什么没有人去维持治安的呢？是都是嘲讽那些武侠电影，即是邵氏、啊、古龙、啊、楚原、啊、那些。所以我就说这个第三个层次来的，其实即是星爷学、啊。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在电影类型里面的反思和突破。 嗯、 第四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在喜剧里面所思考人生的问题。嗯、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节目有很密切的关系。即是我们希望在往后通过每一套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即是我们不是学术研究、 嗯、 但我们可以带出很多呢，就是在电影里面对人生对生活的态度，对很多东西的反省，对人际关系等等。嗯嗯、其实他是将他自己的看法放下，不过他用一种搞笑的方式表达出来。 是，即是许冠文那类呢，我依然觉得是、学者，因为许冠文先生就是即学贯东西啦，这样的学者型。即大家 但你留意一下、啊、我觉得我都到今天我都很喜欢看许氏兄弟的作品。嗯、但许冠文是什么呢？他当他得到个意义之后，他失去了喜剧的元素。这个跟周星驰很不同、 嗯。 周星驰是你笑到爆之后你再想回。 都会再笑的。 里面所讲的东西，或者喜剧之王里面所讲的东西、嗯、你得到的意义同时得到欢笑嘛。 是。 许冠文如果以我的角度来讲，他是低于周星驰。为什么呢？当他很严肃讲道理的时候，他就不好笑。 嗯、是。他们要编埋三分钟一个小的 gag， 五分钟一个小的，其实是几工厂形式。但是周星驰的电影就突破了这个框架。周星驰的电影，其实如果我们 说他第一部执导的导演的电影，其实应该是国产零零七。 其实导演 他做导演的。咁跟住有啲咩系佢嘅电影呢，其实都你都估到㗎喇，就係、是、大内密探零零发。咁跟住食神、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长江七号，跟住而家嘅西游、 西游记、 降魔篇啦、 降魔篇同埋伏妖篇 啦、伏妖篇啦、美人鱼啦，都系。 伏妖篇都系徐克导演嘅好似。 酷嘅。 酷 是不是徐克导演，他是监制的。 他是监制 的。咁、啊、但是我哋 会留意到的就是他去后期的时候，他想探讨的东西其实越来越多。咁即这个我都冇唔知嘅，不过是人哋话俾我听，就话我有个同事跟我讲啊，咁就是他当日呢，原来在 Hong Kong U 的时候呢，周星驰有一个座谈会，咁好多年前咁。咁座谈会的时候呢，就是阿周生呢就同阿田鸡啦，田鸡就揸住 camera 拍咗周生、嗯、周生啊咁样嘅。咁即係所以你点解田鸡同阿即係永远周星驰电影里面都有田鸡嘅部分，因为佢 staff 嚟㗎嘛。咁即係啲人就问阿周星驰 电影嘅仲有啲咩想拍呀、啊、喂，你咁好犀利㗎喇，你出拍亲嘅都系销量冠军嚟㗎喇噃咁样。咁佢就有两即係好諗咗阵嘅时候呢，就话有兩個類型的電影的想法。第一類就是功夫電影，就是向香港的武術界致敬，即好像西良那樣說。所以你留意功夫那套電影呢，其實它講的一個幾有趣的概念，就是、哦、你覺得你自己很好打嗎？我又有下一個出來、嗯、你覺得很好打嗎？又有下一個出來，直至最後一個如來神掌、 嗯、 其實一直都是即講緊香港電影裡面的一個，即是武打電影裡面它去顛覆的一樣東西、即究竟去到如來神掌了， OK， 你已經是萬佛朝宗了、嗯、那跟著怎樣呢、哦、其實最後都是講它要生活的嘛、 嗯 這個部分。另外一個它想拍的電影是什麼呢？就是、 童話 式兒童電影。咁嗰陣時一拍完之後咧，就媽媽聲，大家估下係邊一套咯？ 我都估到啦，梗係長江七號啦。 係，咁佢話點解要拍呢個咧？佢特別擺一樣嘅女仔話：冇壞人嘅咯，留意長江七號套電影，邊有壞人啫？阿訓導主任講咩？ 嗯、 即係訓導主任係衰啫，但係最後你發覺，即係阿、周星馳佢飾演嘅角色又死埋，跟住又好慘，跟住 翻生。 係，其實肯拍緊呢個兒童電影，佢講緊啲咩咧？咁樣。咁你去美人魚嘅時候，即係好多影評都講過啦，就係、是、其實佢想講環保。咁、 嗯、 所以總夾埋起上嚟嘅時候咧， 周星馳電影本身自己都有一個進化，即由一個外在到他變成導演的時候，他去拍的時候就沒有那麼多枷鎖在這裡，但是正正就是因為沒有那麼多枷鎖在這裡的時候，又能夠講到他多一些他的風格出來，所以才會有這個節目。 但很明顯他有三個不同的階段，我覺得早期就剛剛出來的時候，導演是其他人，他就是一個演員，很多時候他就會局限於他是蓋世豪俠，就是在一個電視片集裏面的角色，就是一個小人物，即係話由呢個《霹靂先鋒》開始啦，《霹靂先鋒》其實唔係搞笑片嚟嘅。李修賢，李修賢係第一個提拔佢入電影圈嘅。咁佢就係做一個小人物，好生即係好生鬼嘅一個小人物。但係嗰啲電影通常都唔係喜劇。咁開始咧就轉入去喜劇啦，就係我頭先講啊，同王晶啊、谷德超啊，其實最重要，我覺得其中一套就《賭聖》啦。 賭聖， 賭聖之後佢即係進入咗一個嘅喜劇嘅成熟期。但是他的角色都是做小人物的，包括在賭城裏面他都是一個有時 work 有時不 work 的特異功能、就跟著就那些行運一條龍、新精武門、小人物對抗這個就是大人物、而最終呢就他的堅持和努力是成功的。跟著就剛才講的成熟期，我覺得是什麼呢？反而就是90年代中後期那幾套他導演的電影，我覺得即係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嘅，即係巔峯啊！ 巔峯之作 係啦，就係、是《國產007》啦，呢個嘅《功夫》啦，《少林足球》啦，嗱呢啲就係我覺得佢即係喜劇之王咯。 喜劇之王， 喜劇之王一個電影裏邊好重要嘅，其實咁但係咧，佢當佢拍親啲導演嗰陣時候，我覺得係幾特別嘅，就唔係喺佢巔峯期去導演集編導演一身，而佢同其他唔同嘅人合作。我覺得《回魂夜》是一套相當被低估的電影， 劉鎮偉導演 是在周星馳的電影裏面，《西遊記》當然在大陸很流行，亦都是令到周星馳在中國大陸市場大紅大紫的，其實是《西遊記》，即是劉鎮偉的《西遊記》、《月光寶盒》、 《仙履奇緣》 和《仙履奇緣》。這兩套呢，我覺得呢，即在我心目中，蕭若元的即跟他合作的這個《 唐伯虎點秋香》， 就我覺得是少數周星馳的電影融入了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在裏面的。亦都是我覺得是比起陳家上是好笑之餘，陳家上那些就不是那麼好笑的，我覺得。譬如蘇乞衣啊、這個的濟公啊那些，我覺得就不是那麼好笑。 那些是很認真 的，是啊，認真地講道理啊， 地講道理的， 變了落了去許冠文。就得到意義就失去笑聲了嘛、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92年的審死官、審死官就是應該是史上最賣座 就 是那年最賣座啦，應該是那年最賣座 的電影來的。 但如果給你選呢，我想每一個我們的聽眾心目中都會有周星馳的、好的電影一二三名、你會怎麼選呢？ 我第一名的一定是食神， 食神， 食神，因为跟个时代背景紧扣得太厉害，跟我咬住那些烟灰在个角落头嗌好好味，系咪先？即系去到依家， 那种咁无耻的资本家嘴脸， 喂大佬，你谂下 那种 ruthless 的程度， 系咪先？即系你叫你喂，你我六四嚟睇下咁，即系其实又即系反映个年代，反映得好贴切嘅。在九十年代中期， 地產狂潮啦，嗰陣時真係 97年前、如果冇睇翻資料先，食神係1996年，當時香港經濟最 癲嗰陣時， 但係亦都係 最浮誇嘅年代， 亦都係最冇希望嘅時候。即係九六年，即係可以走嘅，走咗啦。 其實我覺得多多少少佢有個警示作用嘅，食神呢套電影其實就係話最終周星馳一個反省，告別呢種嘅即係 marketing 啊。純粹包裝啊，土豪文化，而係最後尾翻翻係咩啊？有心用心啊嘛！你記唔記得佢所講一字記之若心？ 心 即係要用心去做嗰樣嘢。其實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喺當時嚟講係一個即係醒世行言啊！ 係 食神呢套戲 係第二套我心情推介咧，其實就必定係 仲未揾到 會揾嘅。 回魂夜， 我谂系回魂夜第二定第三好，第二回魂夜咧，第二回魂夜又系好社会性，个故事系讲紧天水围屋邨一班人唔知点做，咁当时回魂夜系唔收得嘅，咁啊但系即系最终个结果咧就系即系而家翻睇嘅时候咧，你就会感觉到，咦，其实佢 有啲嘢想講。 回魂夜反而就好少喺有線電視重播過呢套戲嘅， 係 播嚟播去都係《鹿鼎記》啊，《龍過雞年》啊，呢、這個《逃學威龍》啊嗰啲嘅啫喎。 第三套我覺得不能不睇嘅電影咧，一定係《逃學威龍》嘅。 嗯， 即系我教书啊！第一件事，第一件事教书。 我嘅电，我拣一二三，我同你就好唔同， 系嘛？ 我自己就以娱乐性为先嘅， 系， 我觉得。 我就社会性， 但系娱乐性为先，但系同时又有啲嘢谂下，又有啲嘲讽嘅意味，反映到香港人嗰种嘅即系冇大冇细，同埋嗰种率性而为嘅咧。我首选我会拣国产007， 007，94年嘅作品。 咁点解咧？就我觉得国产007系好代表到香港。香港呢兩個字，即係一個叫做廢柴嘅特務，即係被國家已經忘記咗好多年，即係被呢個總司令等同於一條底褲同埋一張廁紙嘅特務，加一個漢奸後裔嘅特務呢、這個袁詠儀，個阿媽就係漢奸，個老豆就係呢個賣國賊， 係，所以你就係漢奸走狗賣國賊，係 啦。然後面對一個愛國主義嘅號召，喂大佬，今日有冇人拍得到呢套戲咧？你問我20年之後面對翻共產黨而家鋪天蓋地嘅愛國主義宣傳，最共產黨批判最犀利嘅其實唔係許鞍華啊，唔係徐克啊，唔係麥當雄啊呢啲，而係咩啊？係周星馳嘅國產007。係乜？無論你鐵掌水上漂幾犀利，佢都可以用導彈將佢打落嚟。但係周星馳就用100蚊人仔就搞掂咗嗰班打靶嗰啲人。 上梁不正下梁歪， 跟住仲要食煙啊，大佬，你諗下幾好服務啊？今日有冇人敢再拍呢样嘢？ 系， 就算你套戏唔喺大陆上都好，有冇人可以拍得到咧？嗱，嗰套戏仲要咩？相当好笑嘅，系嘛？你谂下佢风筒啊、苏跑啊，跟住丽晶大宾馆同丽晶酒店啊，跟住到呢个睇咸底作子弹啊，即系全部嗰啲都系，即系一啲我觉得系经典嘅搞笑场面。 系， 即系每一次我睇到嗰个作子弹嗰个场面咧。即係我每一次喺有線電影二台睇咧，我都覺得嗰個係我都會坐定定喺度睇。 係 你明知佢跟住係咁樣嘅，其實已經係 一個反省嚟嘅。即係我覺得睇周星馳電影一你就翻翻去嗰個故仔入邊去諗啦。但係第二來就係、是、其實你又翻轉頭去翻自己喺 唔 係 我就係你會追到一個曾幾何時香港嘅社會面對共產黨嘅愛國主義嗰陣時候，我哋係咁樣嘅。 係 嗱。 是 你明唔明啊？周星驰嘅电影 就系话俾你听， 系话俾我哋听，香港人曾几何时，当你攞个爱国主义嚟笠落嚟嗰阵时候，你睇下你自己点贪污啊？ 嗯、 你班扑街、 嗯， 其实咁嘅意思啊嘛。 系 所以我就话喺我嘅选择里面咧，我就会揀呢个国产007。 国产007先 系啦。第二套我会揀咩呢？就系、是、唐伯虎点秋香。 唐伯虎点乜咧？点解咧？喂，翻翻去 呢一个耳熟能详嘅古仔，但系咧你见到咧佢系。嘲諷曬所有呢啲才子佳人嘅故事嘅，第一嗰、那個巩俐嘅演技就渣到無倫，你有冇留意到今日你都覺得佢喺度格格不入嘅呢套戲？ 係 做呢個角色係是但揾一件香港嘅女演員都會好過佢嘅。 但係呢個係一個合拍片嚟嘅始祖嚟㗎，係 合拍片嘅始祖。第一、第二咧，巩俐當時係當紅；第三，巩俐係完全唔適合做港產笑片嘅女主角。但係因為嗰個 odd 咧。就令到你睇到咧，夾硬同中港融合嗰個效果就係、 是。 第二，邊個話江南四大才子其實是任棍嚟噶嘛？我哋睇到佢哋去杭州嗰陣時候，個個跳海跳投湖去逃避佢哋噶嘛？ 係 跟住點解入到去華府嗰陣時候，你見到嗰個華文華武， 華文華武 跟住同埋阿黎彼得所做嘅西賓，即係呢個佢個老師，其實是標同。是黑社会嚟噶嘛？ 左青龙 系啊，左青龙右白虎啊嘛。咁跟住到呢个华泰师嚟到，系咪？所有呢啲全部都系对经典嘅武侠电影、古装片嘅一个反讽嚟。我 系， 同埋我觉得最特别系咩咧？到今日已经冇办法喺香港嘅电视里边播出《怼穿墙》同佢对怼对退套血嗰一对啊， 系 就叫做冚家铲泥 砌 中树，系已经播唔到出嚟。 系。 雨家祠堂多交 魚， 已經這個對聯已經播不到啊，因為粗口諧音的問題嘛，係冇辦法喺電視播出嚟嘅，而家 所以要揾呢一段都係只可以喺 YouTube 度揾得翻。 同埋最重要咩咧？周星馳嘅電影，當佢食廣東話嗰種嘅 get 嗰陣時咧， 是没办法在台湾和大陆的人是 make sense 的。 就是他忍不到。 就算你读很简单，鱼加池塘多胶鱼。 嗯。 你不会知道多胶鱼是广东话的粗口来的嘛。 哦，不明白的，我看 Ben Sir。 是不是冚家铲泥齐中树，你不知道开头冚家铲是广东话的粗口来的嘛。所以我就说那个是跟将广东话地道的粤语文化粤语电影能够变成是电影里面的一些喜剧元素。现在已经没有了，你留意一下。第二講政治，你有十年呢啲好沉重講政治嘅電影，但已經冇咗周星馳嘅《國產007》裏面用一種嬉笑怒罵嘅方式去諷刺共產黨，去講出香港人對共產黨愛國主義嗰種虛偽，嗰種嘅嘲諷，其實都冇咗嘅。其實咁啊，第三套咧，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先再講。究竟我揀嘅第三套係邊套呢？ 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极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嘅真相。我刘西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